南充县伟军浩展集团6月8号凌晨3点左右企图强制绑架在朝鲜东海公海上进行捕鱼的我方和平渔船等干出了野蛮行为。当时我方两艘渔船正在寻找捕鱼时被切断的渔网，伪海军舰船清点号偷偷地出现在其周边，极力企图迫使我方渔船停止。我方捕鱼工们看出南朝鲜伪军海上盗贼的绑架企图，拼命抵抗，他们就呼救直升机放烟幕弹等阻挡我方渔船前进。过了30分钟以后，又有一艘伪海军舰船安东号投入。我方捕鱼工们屡次表示这是捕鱼的渔船正在归航，但是傀儡集团用高速山板围住了我方渔船，甚至经20多次用自动武器乱射数百发子弹加以威胁，以图一定强制绑架。最后他们投入第三艘伪海军舰船，从三面包围我方渔船，力图实现自己的罪恶企图。我方捕鱼工们坚决抵抗傀儡集团野蛮的军事暴行，并大声呵斥说，我们已经向祖国报告了你们的强盗行为，为了营救我们，人民军正在赶来，那些成凶的伪军歹徒则慌忙逃走了。南朝鲜傀儡集团现在厚脸无耻地散布谣言说，在江原道古城的基金前海有一艘北方渔船迷失航路，越过了海上军事分界线。南方确认他们无意归顺后，早晨7点10分左右，本着人道主义原则，让他们返回北方。